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说到萧衍呢，他除了有勇有谋、驰骋疆场之外，其实他的人生还有另外一面。您比如一般能征善战的人，肯定会让人觉得这文化水平差点，属于那种粗线条的。可萧衍呢，却是一个善于写诗、喜欢文学的主。再有，能够坐上皇上的位子，最享受的应该是那种一呼百应、大权在握的感觉。可是他呢，登基之后却是三番两次的要去寺院当和尚。而且更离谱的是，他能够打下一个国家，但最后自己愣是被饿死了。那到底这个萧衍登基之后都经历了什么，会让他的人生如此跌宕起伏呢？他身为一国之君，却立志做个和尚，三番两次逃跑，却急坏了朝中大臣。和尚吃素，寺院敲钟，为何跟他有关？生死一事，最终萧衍又能了无牵挂吗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菩萨皇帝萧衍上集。梁武帝萧衍是江苏人，从小就博学能文，还精通音乐书法。年轻的时候曾经是名噪一时的净陵八友之一，那可是当时文化界的名人。后来无论是因为当朝皇上的昏庸也好，还是家庭的仇恨也罢，总而言之吧，最后萧衍就走上了政治道路。萧衍经历了南齐的后几位皇帝，目睹了他们所有的昏庸生活，所以为了不重蹈覆辙，等到自己登基之后，那对于工作态度得用劳动模范来标榜。不分春夏秋冬，萧衍永远是每天早晨五点起床。您说这夏天还好说，到了冬三月的时候，这罪就受大发了。批改公文的时候，萧衍这手经常给冻裂了，底下这帮大臣倒挺心疼，可他呢，为了能给别人做榜样，冻裂了怕什么呢？只要不冻掉了就行啊。为了能够听到大家的呼声，广纳贤才，萧衍还特意在宫门口设立了两个盒子。当时这盒子还有一个学名叫函，一个是棒木函，一个是废石函。干什么用的呢？如果是功臣或者是怀才不遇的主，感觉自己立功了却没有得到赏识，有才了却没有被提拔，您就可以往这废石函里头投书信。如果要是一般老百姓想给国家提个什么建议或者意见，您就可以往这棒木函里头投书信。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听到大家的声音，别总自己高高在上。和南齐的皇上比起来，萧衍这个梁朝开国皇帝别算是稀有动物了。不光是工作上萧衍严格要求自己，就连生活上他都处处提倡节俭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萧衍这个人平常是不讲吃不讲穿，身上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，每天的伙食也是素的离谱，除了蔬菜就是豆类。您还别说，他这饮食观念倒挺超前的，符合咱们现代的饮食理念，这粮食是越粗越好，肉是越少越好。不过要说您对这饭菜标准不讲究，您就爱吃这口，那也能理解。可您这一天三顿饭总得凑齐了吧？萧衍呢，人家不介，每天就吃中午一顿饭，真要是工作太忙了，连饭都省了，来点粥就能凑合。像他这样的皇上，中国历史上还真是少见。萧衍这么严格要求自己，一时间带动了整个社会的风气，简朴节约清廉，就这三条，那就是当时上到官员下到百姓的口号。为了能够推行他的这种思想，萧衍还时不常的召见一下地方官员，别老天高皇帝远的，中央思想传达不到。在萧衍手底下干活，所有官员都是干劲十足。为什么呢？经济刺激动力嘛，小地方的县令只要政绩突出，那就调到大城市，大城市的官员要是干得出色，那就调到中央。别看萧衍从来就不怎么赏钱，可是他这手升官，那既可以利用人才，也能够收拢人心。那个时候整个梁朝社会发展的脚步是大踏步的前进。不过既然是凡人，那就有缺陷。您别看萧衍对自己这么苛刻，可唯独有一样，您就是让他花了国库里所有的钱，他都心甘情愿。什么呢？修建寺院。在中国历史上，信奉佛教的皇上不是他一个。您有宗教信仰，发展佛教，这是好事儿。但是反过来讲，凡事儿都得有个度，您不能走火入魔，太过了，可就好事变坏事了。佛教自打东汉永平十年传到中土以来，发展一直很快。要说这推波助澜、弘扬佛法出力最多的就是皇上。您想啊，他是一国之君，他信奉佛教，能不宣扬吗？两晋的时候发展最快，到了萧衍执政的时候，那得用登峰造极来形容。萧衍把佛教当成国教啊，在中国历史上他不是独一份。您看，像元朝的忽必烈，他的基本国策之一就是以儒治国，以佛治心。但是不惜重金建造寺院的皇上，那可就是少数了。如果形容萧衍的话，最得体的是杜牧那两句诗：南朝480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用这话形容萧衍一点不夸张。萧衍花钱建造寺院，向来都是大手笔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梁朝的国库是越来越薄。话说到这儿，您可能觉得一个皇上把佛教当成国教，花钱建寺院，这也算不上什么太新鲜的事儿。但是接下来我要说，这萧衍信奉佛教，信奉到了三番两次的出逃，就想当和尚，您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？萧衍登基当皇上以后，起初的政绩还算不错，国家也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可是随着他年岁越来越大，信奉佛教越来越痴迷，到老了愣是一天到晚的想逃走，这皇上不当了，非得当个和尚。起初他只是在寺院里受了戒，被称为叫菩萨皇上，好歹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逃跑的念头，知道自己的本职工作是皇上。可后来这发展趋势就不对头了，在他看来，只有真正出家了，才能彰显自己对佛法的虔诚。公元527年，萧衍去同泰寺做法事，坐着坐着就突发奇想了，不行，一心不可二用，我当皇上不能全心修行，这就是耽误我呀，这皇上我不能当了，我得出家。法事做完了，萧衍是死活不走了，一待就是4天。呵， 他这样可真把这帮大臣急死了，就连寺院的和尚都吓了一跳啊。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，您常来这儿可以，真要是不走了，这罪过我们这帮和尚担待不起呀。大臣和尚一个劲儿的劝呢，各说各的理由，说了半天才把萧衍给哄回去。人是回去了，可是回宫之后，这萧衍就琢磨着，这普通百姓如果当和尚后来还俗了，还得给这寺院一笔钱当赎身用呢，我这堂堂的一国之君说说就走了，这也太不尊重寺院了，不行，我得给钱。得，一听这话呀，大臣乖乖的又打国库里头拿了一大笔钱捐给寺院，算是替皇上赎身了。萧衍一看高兴了，寺院有钱就能修建呢，这可太好了，虽然自己这家没出成，可也算是为寺院谋点福利了。俗话说有一就有二，更何况别看萧衍这出家没出成，可是架不住他天天在家没事儿就穿着袈裟找感觉，坐在蒲团上念经敲木鱼礼佛，这出家的念头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。没出几年的功夫他又来了。萧衍这辈子前前后后出逃了得有四回，回回都是大臣们求爷爷告奶奶的给他请回来，而萧衍每回还俗一次，大臣就得负责打国库里掏一大笔银子替他当赎身费。这赎身的费用啊，也是水涨船高，萧衍可不心疼，反而高兴着呢。梁武帝不但信佛，还对佛教的一些戒律做了修改。和尚吃素咱都知道，可是您知道这吃素它是怎么来的吗？再有咱都知道寺院里经常会撞钟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吃素这个理念呢，其实早在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就比较盛行了。当然这可不是因为老百姓日子过得苦没钱吃肉，而是因为大伙意识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理念。再有呢，也许受到了老子和庄子的清静无为的影响，一批文人隐士就开始追求返璞归真，崇尚自然的生活习惯，认为吃肉能使人气浊，吃素能使人气清。文人一带头，吃素就成了当时的饮食风尚了，就像现在甭管这姑娘胖不胖都流行减肥一样。不过还是那个理儿，凡事得有个度，过了就会走火入魔。据说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想时尚一把，天天吃素，估计也加上他的饮食不合理吧，营养不良，弄得最后是面黄肌瘦，差点没饿死。媳妇儿一看可就急坏了，天天劝他让他注意营养。这位仁兄一听可就急了，你这哪是帮我呀，纯粹是耽误我呀，不让我崇尚自然。结果愣是告他媳妇儿干饭斋禁，给投进大牢了。估计这种罪过啊，就如同现在的扰乱社会治安似的。要说这个罪名还算是轻的，您要是犯了一个坐斋不谨，那可就真得掉脑袋了。这所谓坐斋不谨呢，言外之意就是坐斋的时候不谨慎不恭敬。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您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一屁，那完了，脑袋得搬家。其实您说吃素都吃成这样了，可见这吃素的原始意义估计早就找不着了。这么看来，这古时候玩时尚跟现在不一样，搞不好连命都得丢了。咱呢言归正传，其实最早的佛教里边啊，按照现在的话说是很人性的。佛经戒律广本里边写得很明白，说佛教没有吃素的规定。您可能得问了，这佛经里经常会提到禁止吃荤呢，这荤指的不就是肉吗？哎，这个呀我得给您解释解释。这佛经里边说的荤呢，它不是肉，一般咱都说呢荤腥荤腥的，您看这荤是草字头，所以说呢它原本指代的是植物，这个腥字啊是月字旁，它指代的是肉。那么什么叫荤呢？据佛教的戒律里边记载啊，这荤 也称为叫五辛，就是五种带有辛味的植物。辛呢就是辛辣的辛。哪五种呢？有这个葱、蒜、韭菜这三种吧。这葱也分为蕨葱跟洋葱，这样加起来呢一共是五种植物，在佛教戒律里边是严禁吃的。而且原始佛教里边啊也并不是禁止吃肉，那个时候呢僧人们都是乞食为生，说白了是要饭为生，要到谁家人家给你什么吃的您就应该接受什么吃的，按佛教理念讲叫恒顺众生。但是呢虽然可以吃肉，这肉也有规定，可以食用三净肉。所谓三净肉啊，就是这个动物你没有亲眼看到杀了，第二你没有听到动物被宰杀的时候悲惨的叫声，第三这个动物并不是因为你要吃肉所以才被杀的。哎，没有这三种情况，这个肉叫三净肉，在原始佛教里边还是允许吃的。那既然最早的和尚是允许吃肉的，那怎么到后来就变成全素了呢？这话呀就得和萧衍联系到一起了。萧衍是一个疯狂的佛教徒，天天手不释卷，一部大涅槃经是烂熟于心。这经里说要戒杀生，所以这萧衍呢就来了一个活学活用，从根本上抓起。您想啊，为什么杀生啊？为吃肉。如果没人吃肉，不就可以彻底戒掉杀生了吗？甭管这三净肉也好还是普通肉也罢，都别吃了。再有这六道轮回，这辈子你是人，兴许下辈子你就变成畜生了，这样你吃我，我吃你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所以干脆都甭吃了。萧炎不光自己想成佛，还带领大家一起成佛，想法一定立马行动，紧急传旨倡导子民跟和尚一样一律不准吃肉，就连天地神明列祖列宗都享受和尚的待遇，那些贡品虽然不能少，可是呢咱可以替代，全给我用面做啊。好家伙，他这金口一开，老百姓外带寺院里的和尚别说肉腥了，快连这活猪活羊都瞧不见了，没人吃还养他干嘛使啊。那话说到这儿，咱还得说点题外话。刚才咱们也介绍了，说萧衍这个人非常的节俭，吃饭向来都是豆腐蔬菜，不光如此他还每天就吃中午一顿饭。当然说他勤于政务不是说瞎话，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佛教啊一般有一个规定，尤其在禅宗里边很明显，叫过午不食，日中一食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每天只吃中午一顿饭，如果中午饭没赶上，这一天就没饭吃了。而且吃饭呢还讲究不能吃饱吃八分饱，因为佛教认为啊吃饱了容易昏睡，如果饿着呢精神容易散乱，不易坐禅。那说完了萧衍对寺院吃素的影响，咱们再来看看这寺院撞钟。寺院撞钟咱都不陌生啊，但是您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？据说啊，这萧衍执政的时候曾经特批过一个和尚特权，说允许他随意出入皇宫。这人是谁呢？他是宝智和尚啊。听到这个法号您可能觉得比较陌生，但是我要说济公您肯定倍儿熟吧。这宝智和尚就是济公的人物原型。据说这宝智和尚七岁出家，长大之后呢一直历经了南朝的宋齐梁三个朝代，居无定所，经常赤脚走路。别看其他皇上没把他当回事，可是萧衍却把他当成宝贝了，经常约着宝智和尚一块儿谈论佛经，关系相当好。有一回宝智和尚进宫，萧衍高兴啊，赶紧邀请宝智和尚进屋聊天。聊着聊着萧衍就请教了宝智和尚一个问题，哎，你说法师，这地狱之苦何以得到解脱呀？这宝智和尚乐了，乐了半天突然回了一句，人这一生的痛苦和罪孽可不是说没就能没的，但是如若听见了钟声，这种苦楚会暂时忘记。萧衍听完一席话，马上像是觉悟了什么，